生的惊喜，记得初次遇见你，感觉你是不讨喜，可是为你迷失自己，爱你却在我心底。我想有你的陪伴，说陪我到海枯石烂，我只想陪你浪漫，说陪着你平平淡淡。我想让你陪我走，陪我到天长地久，我想紧牵你的手，我想身边有你了，我想大声告诉你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我想大声告诉你吧，有你才叫做婚礼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就存在我心里。我想大声告诉你吧，你就是我的惊喜。我想陪你每一天，只要陪在你身边。我想陪你每一天，我只想把你的手牵。我想陪你每一天，我拍摄最美的照片。我想陪你每一天，你存在我的心间。我想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最美的女神。为你关上我的心门，你是我的心上人。我想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最帅的女神。为你愿意失去灵魂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如果有天你变老，你也是我心中宝。如果有天你变老，说爱你也不会减少。如果有天你变老，你也是我的最好。如果有天你变老，说还要陪着你赛跑。时间匆匆的走过，说爱上你也不会错，永远不会让你失落，未来让你来把握。是你让我明白爱，是你让我太依赖，不管对错我都在，只为心中的所爱。如果此生真的爱你，你就在我的心里，用我一生陪着你，说你就在我的心里。感谢你们的收听，我是刘子毅。